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上一次讲到观音菩萨修呢个疑云蒙昏蒙修金刚三昧，因此咧就进入呢个圆通，所以就可以解六结，哦，超五浊，破五阴，然后忽然超越世七世根。所以咧，上合之法，本妙觉心同一慈力，下合众生同一悲仰。因为咧，上合之法嘅慈悲，下合众生嘅悲仰，因此佢就能够三十二应入诸各土度啲众生。三十二应之中咧，就分开有圣同埋凡，现四圣生同埋六凡生。六凡生之中咧，系有呢个众生嘅爱欲去满足佢嘅，众生嘅厌恶佢又满足佢嘅。而家咧系啱啱讲到咧，系成就众生嘅欲望，系有啲居有啲众生咧想做天上嘅天王，或者做人间嘅人王，佢都能够满足。啊，甚至是现这个长者生、居士生、宰公生都可以令他们满足他的愿望。现在呢就讲到呢现婆罗门生了。婆罗门是什么呢？婆罗门呢是当时印度四圣之中之一种。本来呢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皇帝最 number one 的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当时印度啊，婆罗门最架势，因为婆罗门咧系印度嘅国教，哦，咁所以咧佢支持呢个祭祀嘅礼仪，国王都惊咗佢。咁当时印度咧四圣咧，一种咧就系王族，一种就系婆罗门，一种咧就系商人，一种就工人。咁啊，四圣阶级好严格嘅。咁有啲人咧，喜欢有权威嘛，所以想呢自己是做这个婆罗门生，因此呢观音菩萨就现这个婆罗门生为他示法，令他成就这个婆罗门的，达到他婆罗门的愿望。若知众生爱之素实，摄为自居，我依彼前现婆罗门生而为示法，令其成就。咁咧，素食系咩意思呢？咁即系爱好呢个天文地理、阴阳善数、衣钵星相，或者系咒或者画符之类嘅一种术啊，晒更法一种俗世嘅术。咁咧，观音菩萨咧就会嗱，佢话呢度摄为自居，即是说摄为呢，即是说摄佛这个神不要那么劳神，保持卫生，然后呢很静地样居静居，即是修行啦，固精养气，这些是婆罗门的所做的事。咁如果有人类啊想做呢个婆罗门咧，观音菩萨又响佢前边咧，现呢个婆罗门生为佢说法，教佢点样修摄心生心啊，点样系安宁呢个神，用呢个气啊，令佢成就。因为现婆罗门生，第十心三种咧系现比丘生啊。现比丘，比丘呢大家都知道啦，出家的男众，印度话比丘翻译中国，因为含有三种意思，所以就唔翻。但其实有可以讲是乞食，你可以叫我哋做乞衣噶， 你见到我嘅时候咧，哎，黑衣嚟啦，咁都得噶，因为我哋系黑色，但我哋呢个黑衣系大种黑衣，唔系嗰啲衰衰地嘅黑衣啊。我哋咧系上黑之佛之法，以养我哋发生慧命，下黑众生嘅饮食，而滋养我哋色生。如果我哋想修行啊，如果唔保持呢个身体咧，就冇办法借假修真。哦，我哋现在咧借呢个假嘅生命咧去修呢个真实嘅道理。啊，譬如我咁，而家我成日咁晕陀陀，咁究竟乜嘢医生睇唔出系为咗乜嘢？系最后话你太老啦咁。但系今日咧，雷州打个电话嚟，系一个男师话嚟见我，我有乜事响电话讲好啦咁。我哋法学院要你嚟讲几日啊？咁我未翻第六就已经四个 order 噶啦。咁我话系咪要保持身体咧？保卫自己身体咧，系咪？但系保唔到，冇办法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呢个比丘咧，唔系话你出家人就唔使食嘢噶。佢乞食，乞边个食啊？乞上乞之法嘅法味，长养法生慧命，下乞一切众生嘅饮食。滋养呢个色生，有呢个色生，然后可以去做法事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出家人都要保重保重啊。咁呢个第二种咧，就暴魔哦，魔鬼惊我哋噶，我哋唔惊魔鬼，魔鬼惊我哋嘅。因为出家人求计时候咧，初登坛白四结磨嘅时候咧，就有啲善神咧就话善哉善哉，边个善男子出家啦？咁以后咧天道咧，善道咧就增加，恶道咧就减少啦。但系天王嘅波长魔王咧，佢好惊啊！因为点解？你哋出咗家，个个都超出三界，佢冇人俾佢统治咯，咁叫做暴魔啊。第三系破恶。因为出家人一定要持戒，持戒咧就能够破除我哋身口七支嘅恶。咁由此咧，我哋知道出家人要做嘅事啦。哦，首先要保重身体，其次要以呢个佛法嚟养我哋慧命，再其次咧系要持戒，要破我哋嘅多生多世嘅习惯。咁所以咧，戒非常之重要。戒咧有沙弥十戒、比丘250戒，哦，或呢度系比丘戒吓。咁啊，支律二咧，除咗比丘戒之外咧，仲有菩萨戒，仲有三罪正戒。所以支吓讲好多种律二。这个公音菩萨话：如果有一类男子啊，好欢喜学习佛法嘅，又肯割爱慈亲舍俗出家的话，我呢就在他前面演个比丘生，为他讲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令他呢能够持戒清净，成就比丘的志愿。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知禁戒，我依比前言比丘离生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比丘是叫做乞食、破恶、暴魔，比丘尼一样是啊，冇话比丘尼少咗乜嘢，一样做得到，一样是要乞食、要暴魔、要破恶。咁实际上咧，佛教是讲平等的，法兴衰，四众有责，因此咧，比丘要弘扬佛法，比丘尼更加要弘扬佛法。事實上咧，有某啲地方咧，比丘尼施法多過比丘哦。咁我哋比丘尼身為比丘尼咧，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哦。呢啲嘢我點敢去做啊？啲大德高僧嘅事哦，大唔大，高唔高，係你自己去做出嚟嘅，唔係人哋令到你高大嘅哦。又唔係人哋壓低你嘅，你乜嘢都唔識，不學無術，又唔肯。仲一点爱护佛教的责任，又不能够运用佛法度众生，咁人哋咪睇小你咯。现在啊，台湾咧有一个怪现象咧，就系 好多寺廟咧都係比丘行頭，比丘尼就係更尾。哦，比丘做主持咧，比丘尼就當家啦，同佢管家啦。哦，咁我唔知道係應唔應該咧咁。咁啊，實際上咧，當時法制咧係比丘尼啊，係依比丘帝德高僧而治嘅。但是實際上為了持戒清淨，為了我們的這個增田的規矩，我們應該有利增法田。日本呢40年前我去日本，日本呢就有一個利增法田。利增不是有些人呢，增就是和尚，利就是師姑，實際上不是的，增是和合眾。和合眾，內眾的和合眾，南眾的和合眾。所以呢，觀世音菩薩說，如果有一類的機，女人想出家呢，我呢又能夠持之禁戒，我就現這個女人的身，又現這個比丘尼的相，例如跟她講講這個女人呢是有很多苦的，应该厌弃这个层路，应该学法。所以呢，说这个利染而得清净的方法，令他精进梵行，令他成就三无漏学。三无漏学即是戒定慧，这个是现在出家而众的身，跟着呢就现这个在家而众身了。若有男子傲持五戒，我依比前言优婆失身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人女子五戒自居，我依比前言优婆而生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是言在家而众生。在家而众生呢，第一种呢就是优婆失，第二種是優婆夷。無可否認，雖然是男女平等，但是呢就任何一個集團呢都是比丘行先，然後到比丘尼，比丘尼行先呢就到優婆塞，優婆塞行先呢就然後先到優婆夷。四眾弟子的次序是這樣分。但有些呢很少入佛教的 地方的人呢，他不明白，他呢就打尖了。甚至未受五戒呢，他都排到前面。佛在世的时候呢就上吐离天为他妈妈说法。咁呢有一日呢佛就要返落嚟啦。返落人间的时候，好多人好多人都去迎接佛，好多人好多人点呀打尖打冲锋跑到最前面最前面去迎接法。其中呢有一个比丘尼呢，一向比丘是排比丘尼是排在比丘后面的嘛。这个莲花式比丘尼呢就打冲锋演一个梵王身。因为在家居士呢是可以打冲锋，这个出家人一定要依次序的嘛。他发现个梵王身去拜佛。佛就呵斥他，是你管你最先见我。衰菩提最先见我，但衰菩提没有在这里，在心生入定已经最先见法了。所以呢我们学法不需要打尖，不需要戒教派在前面派在后面。有些地方呢好像说派前那两行就多少钱，派后那两行又多少钱。咁呢個呢雖然係可以講係道生嘅方便，迎合呢個一般居士嘅心理愛好，但係似乎咁樣做呢唔係幾好，係咪？咁我哋最自然最好啦，排隊先嚟先坐，後嚟後坐，排隊最好啦。所以美國呢乜嘢都排隊，你去買嘢要排隊，你去乜做乜嘢，醫生做咩都好都要排隊，排隊係最平等㗎啦，先嚟先得。咁呢，呢个就係现 优婆塞是什么意思呢？印度话翻译中国呢叫做更是男，优婆夷呢叫做更是女。我又问下你们了，佛教之中最第一的比丘就是娇陈仪啊，是不是很比丘啦？第一个比丘尼呢就是摩诃波舍波提啦。第一个优婆塞又是哪个啊？是哪个啊？哪个啊？啊，耶舍长者，耶舍长者，因为耶舍长者指咧佢个仔去出咗家之后咧，佢去见佛咧，咁嗱，佛话你可以皈依三宝，咁佢话我而家咧系仲仍受皈依佛，仲仍受皈依佛，仲仍受皈依三宝，因为更是男，更字咧佢个太太，连埋嗰个耶舍长者指嘅太太都嚟皈依，咁呢个就。成为四众弟子了、哦啊、出家人呢比丘呢就有250戒，比丘尼呢有300多戒，甚至有500多戒、啊、因为女人呢啰嗦一点、啊、知整一点，所以呢佛戒多一点、啊、优婆塞和优婆夷呢都要受这个5戒或者10戒八关斋戒、啊，5戒咧系终生受持嘅，八关斋戒咧系行于一日一夜嘅。哦，咁5戒之中咧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亦系我哋出家人最基本嘅戒嚟嘅，系一切戒嘅基础。由呢个基础打好咗之后咧，然后可以一步一步系晋升吓。如果唔系咧，基础打唔好咧。是冇可能再去求呢个沙弥戒或者求比丘、比丘尼戒，甚至菩萨戒。所以5戒是相当紧要的。咁啊，5戒咧，嗱，现代咧，大陆咧系好兴持五不食，过五不食。咁呢个系咪好咧？系好，因为佛当时咧，所有出家人都系跟住佛，听经，跟住佛去乞食，乞完食之后就听经，听完经咧，自己就实习坐禅，坐禅就以这个禅悦为食，就唔需要再整嘢食噶啦。哦，咁所以佢就过午咯，冇话一日去乞到上昼又乞，下昼又乞噶，烦唔烦啊？人哋都冇咁多供养你啦，系咪？但系再讲又冇咁嘅需要啊，既然禅悦为食又冇需要。但现代咧就唔同啦，现代出家人比在家人忙碌到好多倍。我哋在家人咧，你哋在家人咧只系为家庭、为事业；我哋出家人咧为所有众生，千家万家嘅事都向我哋身上推嘅。哦，咁我哋咧系为群众，咁我哋比较相当忙，相当忙嘅时候。又要念经，又要做嘢，咁朝一早6点食早餐，7点食早餐，11点、12点又食早食晏昼饭，几多个钟头？俾你6个钟头里边食2餐，一日24个小时啊，仲有18个小时冇食嘢，冇所谓，打坐咯，静养咯，但系唔系咧？嗰18小时要做好多嘢咧。咁你谂下得唔得咧？咁当然系生理上系冇可能，生理上冇可能嘅时候咧，就冇呢个健康嘅体魄啊，点可以去做健康嘅事业咧？呢个系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咧，戒啊最紧要就系5戒基础嚟嘅。5戒之中能够持一戒清净咧，已经功德好大啦。旧阵时佛在世的时候咧，有一个地方有啲毒龙为患，有500个阿罗汉都去降服呢啲毒龙，始终冇办法降服佢。后嚟咧有一个由四方去旅行的比丘咧嚟到，听闻嗰条毒龙咁恶，佢就走埋去，佢忍者啊，我请你离开呢度。 两句说话，独狼走了。五百罗汉就嚟问佢：你修咩法门啊？你持咩咒啊？个独狼听你话嘅。个比丘话：我亦唔识修禅定，亦唔识持咒，我净系持一条戒，不妄语，一生不犯妄语，持一条戒啫。独狼就惊咗我。所以我哋持戒咧系比较轻重，比较轻重。如果你话，这个五戒是最重要的，最基本的，那如果我们设办法去持这个不妄语戒，或者是不饮酒，当然是可以戒啦，或者是持不杀生戒，持这个不偷盗戒，不邪淫戒，能够持这个清净呢，我想这个过午不食呢，也可以方便一下，为了保持这个身体可以方便一下。假使跟释迦牟尼佛佛教是厌恶的，降生在这个现代工业社会，工作这么繁忙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制这条戒的。你知道这个是过午不食，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犯了因应的环境法先制戒的，菩萨戒就不是了，菩萨戒是应该做的事佛就制，小乘戒呢是因为呢是环境上需要然后先制戒，那环境上不需要或者做不到呢可以，譬如说现在听日试试给个布给我行出去黑蛇，看看黑不黑得到。我昨天去街下在铜锣湾就有一位比丘真是拿着个布在那里，但个个行过望下佢冇俾啊！我想俾都唔敢俾啊，系咪？因为呢个系因应时势嘅需要，所以我哋唔应该固执啊！为咗保重健康嘅身体去做健康嘅事业啊！咁而家咧系呢个现呢个比丘婆失生咧系近视临，点样近视啊？咁即系做法嘅事生。做三宝的事生，三宝呢就包括比丘、比丘尼在内的了。怎样做他更生呢？要怎样？四事供养。四事是什么？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肉。你不要怕啊，你说哇，那我就不扣五戒了。要布施咁多嘢俾师傅喎，咁边度有咁多钱啊？系咪？唔系，实际上咧，系出家你供养出家人咧，一分力量种一分福，呢、这个福系种喺福田里边，永远永远都系你嘅，你带得去嘅。你如果系搦嗰啲钱去打麻雀啊，去睇戏啊，去饮食啊咁。飲食最唔好啦，去飲茶咁，你知道啦，殺結果就係殺生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放一個人錢落個佛堂嘅香油箱咧，咁呢個就係種落福田啦。你哋聽過呢個商人嘅故事嘛？將所有嘅黃金放落個二能盤嗰度，好似我講過係咪啊？講過啦，係啦。咁嗱。这个呢四事供养，优婆塞又是这样，优婆夷又是这样，是叫做近视男近视女。但是优婆塞优婆夷呢有满分，有小分，有多分，或者呢冇分。怎么说呢？咁净是归依三宝而不求五戒的人呢，就是冇分，一分都冇啊！皈依咗三宝而求五戒之中的其中两戒咧，叫做两分；或者是三戒咧，叫做多分；或者四戒、五戒、三戒、四戒叫做多分，五戒叫做满分啊！咁而家我问你哋啦，边个受过满分的五戒呢？咁可唔可以举手？哇，好多喎，好嘢喎，有啲冇份嘅有冇啊？ 哦，都有一两个吓，咁啊，多数啦，真系好吓。咁呢啲就系自念嘅功德啦。咁嗱，大家知道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要亲近三宝、供养三宝，自己要持戒清净，呢、这个先系在家法弟子。在家法弟子除咗供养三宝、维护佛法之外咧，亦要有弘法嘅责任。啊，弘法责任咧就系、是、自己识得嘅就要讲俾人哋听，或者自己唔识得嘅，请法师去转法轮讲俾人哋听。啊，呢、这个都系功德。若有女人内正立身啊，以修家国，我以彼此吾愿内子生及各夫人，名妇弟姑，呢、这个弟家系读做姑哦，而为事法令其成就，即系话如果有一类嘅妇女系好中意把持家务嘅，系又愿意孝敬庸姑，所谓相夫教子吓，诶、啊。勤俭嘅，咁呢个又精行熟德嘅，啊，呢、这个叫做立身。一个人咧，系立品、立身之后咧，立功、立言、立德最重要。如果我哋离开呢啲咧，啊，唔立德、唔立品、唔立功、唔立言、唔立行咧，就虽生人世上，未得为之人啦。哦，所以普通人咧。都你良善嘅平民咧，都系要讲道德、事仁义嘅，唔系净系话学法嘅人吓。咁啊，古人话咧，修身齐国平天下。首先咧，若想系平天下咧，首先就令自己嘅国家治理得好好。想国家治理得好咧，就要令自己嘅家庭唔好争吵啦。是和睦相处，和你想家庭和睦相处呢，一定要自己修身。如果自己都不修，要个仔女好喎，咁啊，呢个做唔到嘅。你知道我哋学人讲嘢呢，家教最重要。家长讲台生话，仔女一样讲台生话。哦，家长讲广东话，仔女一样讲广东话。仔女讲，家长讲咩啊？讲白话，细佬哥又系讲白话咯。家长讲大话，你知道边细佬哥又做乜嘢嗱？家长讲粗口，细佬哥一样跟住你学噶。所以家教可以好重要，好重要。所以我哋一身为一个妇女，做一个家庭嘅主妇咧，一定要立品立德，啊，良善贞洁，咁样咧系不辜负自己，而且咧系可以从家庭做起。人系家庭一份子，家庭系社会一份子，社会系国家一份子，国家系世界一份子。基层打唔好咧，呢、这个世界就乱啦。哦，现在世界之所以咁立乱咧，就系因为基础唔好。唔系有啲仔女唔听教咧，你唔好千祈闹佢啊，系反省一下自己，自己有冇做到呢个好嘅品模范啊，令仔女去模仿。所以咧，我提倡咧，在家学法嘅人咧，最好要明白八正道。去实行八正道，以八正道为家庭的德目，啊，令到每个仔女都知道正见、正义、正明、正定、正思维，哦，正念，不好咧系向邪嗰方面发展。咁现在话有一类呢啲女人咧，系希望成为呢个一个家庭主妇，甚至做呢个国夫人，或者系名妇大姑。命妇就是士大夫的公然的太太，大姑呢就是教这个女子或者教这个夫人教这个命妇读书的人，啊，叫做大姑，啊，这个不是当做大家，是当做大姑，啊，咁如果有呢一类机咧，观音菩萨一样现呢种身为佢示法。咁若果呢个系现妇女身， 若有众生不为男耕，我以彼前言同男生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处女爱殴次生，不求侵暴，我以彼前言同女生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呢段经文咧系言同男生同女生啊，咁即系有啲人咧系唔想嫁嘅，或者有啲人咧又唔想结婚嘅，哦，咁所以咧就话不求侵暴，同埋坚贞自居，即系男不婚女不嫁，系独生子女者。现代咧，现代好多人咧抱独生子女，我唔知道香港情况系点样，美国咧就系好多人咧抱独生子女，男仔亦唔想结婚，女仔又唔想结婚，哦，呢个系好嘅。实际上咧，结婚咧，组织一个家庭咧，系枷锁嘅枷，套一个枷锁落自己嘅肩膊里边，系非常别不自由嘅。哦，咁如果有呢一类机咧，同男机同女机咧，观音菩萨咧就现呢个同男生或者呢个同女生，令佢满足呢一个欲望啊，终生不嫁或者不罪。哦，好似话以前有个有个人。母仔就生一个女兒，个女兒呢就好精嘅，好精嘅，爸爸妈妈都好锡佢嘅，咁佢要乜嘢都俾乜嘢俾佢。有一日咧，呢、這个女仔就病啦，病嘅时候话，佢爸爸就话：你乖女，你想乜嘢啊？你想乜嘢啊？俾我就俾你啦。你话俾我听啦，佢话爸爸，我而家病到乜嘢都唔食得，我只系希望我死嘅时候，你俾一笔财产俾我带去。呢个系问题啦，但系边咧？佢话你俾我带去，我带得去我就开心啦。咁结果咧，当然带唔去啦，系嘛？咁结果佢死咗。以咁个方法，以同女生咁个方法去度佢爸爸，咁佢爸爸结果觉悟咗，哦，原嚟守财奴冇意思嘅，守咁多年啊，希望系俾仔女，仔女又冇啊，最后都带唔开嘅，咁何必做守财奴呢？于是咧打开呢个窗户布施，呢、这个就系观音菩萨现同女生。令他咧係覺悟呢個世間嘅財產冇意思嘅，係應該咧係去用呢個不堅固嘅財產咧去換呢個堅固嘅財產。哦，咁啊，以上咧就係觀世音菩薩由呢個二運三昧嘅力量咧，令有所有好拗呢種嘅機咧，令他得遂所願，滿足他嘅慾望。以下咧就系成就厭離嘅願望，以上咧系成就呢個希求嘅願望啊。